望害你想得一夜白头，赢得不需要的自由和最耀眼伤口。我知日后路上还没有更美的邂逅，但当你智慧都酝酿成红酒，仍可一醉自救。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借咗呢一首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因为第一句讲到差不多冬至嘛。当然天气冻的时候最好就是可以活动一下，喐一个身，可以等自己暖一点嘛。看来这首作品就算你在家都可以喐喐手喐喐脚的。 是出方向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天我吧，应承我你终于月光野花，多得放声吉他，吉他剧里带领我去快出轨，无知仿佛似两个急转硬币，吉他就是这晚我去吹吧，尽尽眼睇，远远串串落在夜幕底，十位夜宿灵魂在高速摆脱身体，沉闷在一分一秒的摧毁，这夜理论上已是无可取替。是出方向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天我吧，应承我你终于月光野花，多得放声吉他，吉他剧里带领我去快出轨，无知仿佛似两个急转硬币，吉他就是这晚我去吹吧，难题远远串串走在夜幕的活动啊，最美 好有青春气息的一首作品啊。跟着我来揀的这首歌曲呢，如果跟我咁上一大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觉得好有回忆的。

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嚟自许志安嘅《烂泥》。电话号码18723888，阵间陆续接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7600万宗，累计168万人死亡。英国新增27000多宗确诊，累计超过200万宗个案。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变种，首相约翰逊宣布伦敦等的地区实施第四级防控。居民要嚴格遵守在家抗疫，所有非必要商店關閉，如非必需，禁止進入第四級防控地區。另外，英格蘭其他地區聖誕節期間容許最多三户家庭的成員聚會，估計以百萬計人受影響。預計新防控規則暫時實施兩個星期，將會在當地12月30日重新評估。以色列當地星期日開始為公共衛生工作人員和療養院院友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被批評抗疫不力的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前一日率先接種，表示希望樹立個人榜樣，鼓勵當地民眾注射。內塔尼亞胡在特拉維夫附近一間醫療中心接種由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夥伴共同研發的疫苗。他說已經分別向輝瑞和莫德納藥廠採購疫苗，劑量足夠以色列大約900萬的人口使用，有信心帶領國家走出疫情危機。但是民調顯示不少人表明不願意立即接種。報導指以色列近日每日新增大約3000宗確診，正是研究實施第三輪全國封鎖以控制疫情。當地累計超過36萬人染病，3000多人不治。回來本港，警方在社交網站發布照片，通緝一名擅自離開醫院的新型肺炎確診患者。被通緝男子李運強63歲，身高大約1.6米，中等身材，留有黑色短頭髮，離院的時候身穿病人服、深藍色外套和運動鞋，並有佩戴外科口罩。警方表示，前日接獲伊利沙伯醫院通報，話呢一名新型肺炎確診患者前日下午大約5點擅自離開醫院之後逃去無蹤。警方話高度重視事件，正係全力調查。重申喺醫院等嘅場所入面接受檢疫或者隔離嘅人，如果逃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5000元同監禁2個月。再多10個港鐵站增設新型冠狀病毒樣本收集包自動派發機，車站總數增至20個。新增的10個車站分別是筲箕灣、灣仔、西營盤、何文田、太子、啟德、烏溪沙、荃灣西、上水和東涌站。港鐵早前表示，目標是明年年初在20個有關車站各設2部自動派發機。收集包数量每日大约14000个，会按需求调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的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现在是12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狮子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大圆号，红白歌合至音乐如上空。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诗培诗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而家喺会计师楼度做紧嘢嘅 Seller。上一集咧就讲到佢喺香港做嘢都几开心噶，因为咧佢系做内部审计，可以同唔同背景嘅人一齐工作，佢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经验。咁具体嚟讲，有冇话学到啲乜嘢咧？ Hello， 宋云呀，那我顾 Seller。Yang dipelajarin yang pasti lebih critical thinking, yang pasti gimana caranya menyelesaikan masalah, dan juga yang pasti belajar bagaimana caranya untuk kerjasama dengan yang lain. Terus apalagi di pekerjaan aku banyak juga keperluan ngomong sama orang yang lebih senior juga daripada aku. Misalnya kita minta evidence ke manager atau director kayak gitu. Jadi kita diajarin juga gimana caranya untuk membangun relasi yang baik dengan mereka. 佢話呢一份工作咧，令佢學習到批判性思考，點樣去解決問題。特別係佢嘅工作成日都要同資深過佢嘅人對話，同經理或者係總裁去提供一啲嘅證據。當然，佢哋亦都好肯教人，成日都教佢點樣同人建立良好嘅關係。咁你又覺得喺印尼翻工同喺香港翻工有冇咩唔同啊？ Biasa di Hong Kong masuknya lebih siang, kalau di Indo masuk kerjanya lebih pagi, sama pulangnya lebih pagi juga. Terus kalau di Indo, kebanyakan kemana-mana naik mobil, kalau di sini kan kemana-mana naik MTR, jadi pas mereka tanya, oh kok bisa...bawa mobil, kayak kaget banget, padahal di Indo itu biasa aja. 佢话一定系翻工时间啦。佢话喺香港翻工相对比印尼咧晏好多。印尼开工开得早，收工亦都收得早。而印尼咧去到边度佢都系坐车嘅，而喺香港佢大部分时间都系坐铁。好多人都好好奇点解佢识揸车，但系佢话其实喺印尼系好普遍嘅啫。咁你周末或者系放工时间，你又中意做啲咩咧？ Biasa kalau pulang kerja sih cuma makan sama teman doang paling ya. Kalau weekend biasa juga hangout sama teman atau biasa pergi ke kafe atau biasa juga kadang-kadang outdoor activities lah, olahraga, hiking, gitu-gitu aja sih. 佢话平时咧放工就会同朋友周围去食下嘢，而周末咧佢中意去 cafe 或者去下啲户外嘅活动，例如系行下山之类。咁喺香港有冇一啲事情系令你觉得好惊险或者系好刺激嘅发生过咧？ Waktu itu pernah kita mau pergi hiking ke Suicide Cliff, tapi kita pilih jalurnya yang lumayan panjang. Kita nggak ikuti peta, terus kita ikutinnya Google Maps, dan kita sempat nyasar juga pas di sana, terus sampai malam kira-kira ya. Pas sudah malam, terus kita nggak punya senter juga, jadi kita turun tuh benar-benar pakai lampu HP doang. Terus sampai bawah bahkan kita ketemu.Like babi hutan gitu, terus kita takut. Tapi itu pengalaman hiking paling fun sama paling susah juga sih. Jadi sebelum hiking cari lihat dulu di Google biasanya biar jalannya benar gitu. Jangan ikutin Google Maps doang karena Google Maps biasa salah. Jadi harus ikutin orang yang pernah hiking sebelumnya supaya nggak nyasar di atas. 佢话一定系呢一次嘅行山经历啦。有一次咧，佢行飞鹅山啦，不过佢就冇跟地图行，就咁开住个网上导航跟住佢行，点知就当失咗路啦。行到太阳都落咗山啦，佢哋都仲喺个山上边。 又冇带电筒，只可以开住电话个电筒嚟用啦。终于落到山啦，仲要遇到野猪添，哇，真系非常之惊啊！所以咧，佢话今次之后咧，佢就学识咗点都要事前睇咗要行嘅路线，唔好太过依赖导航。好彩今次冇事咋。师培成日都觉得上山下海嘅活动真系唔可以轻视噶，去亲任何嘅活动之前都要做足功课，咁先行得安心又放心啊嘛。你话系咪？今集多谢晒 Sally 嘅分享 ，Thank yo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通电话打通的有钟先生，早晨啊，钟生。 是啊，苏啊。 哦，苏先生，不好意思啊。 阿苏个苏啊。 好啊，好啊。咁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因为生日啦，星期二啊，22号就系生日。 系，系你自己嘅生日啊？ 是啊，自己啊，不过就不是冬至，我竟然提早了冬至。 是咯，是咯，那可以吃两餐会不会啊？ 都不会的，一餐两餐。 嗯，但是 没。是 咯，都是跟家人一起过，是不是呢？ 是啊，反正都过了，一早做了。 嗯，现在都是的，即是都没有说一定要做正日的。以前就可能呢传统地、哎、一定要正日这一家人一起吃饭。现在通常都是就几时得闲，大家齐人就吃了它。 是啊，一定的。 咁有啲咩特别嘅心愿啊，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啦，定工作愉快啦。 系你自己咧，喺呢一年嘅疫情里边，对你嘅影响大唔大啊？你觉得？ 都大咯。 都大啊！最大影响系咩咧？咁？ 咁你好想，例如话工作上，工作上冇受影响嘅，不过对于。自己做代言佢咯，好想做嘅戏出嚟做唔到嘅。 我谂好多人都系嘅，即系出想去街又去唔到，小朋友就想出去公园玩都有啲困难啦。而家 系啊， 都冇办法，但系都要一齐挨过去。 系啊， 咁我希望你今年嘅生日，虽然系疫情之下啦，大家都可能真系人数方面又有限制啦，只能喺屋企度食餐饭啦，但系都希望平平淡淡，其实都已经好幸福噶啦。 系啊， 咁我预祝你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啦。好啦，希望你今年事事都顺利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苏生，拜拜。有时咧系咁嘅，即系每一年嘅经历同埋际遇都唔一样。但系当你每一年咧去经历翻同一个关口，特别譬如生日嘅时候啦，你会谂话啊，到咗过去一年咧，同之前咁多年有咩唔同咧？都总系会揾到啲得着嘅，就算系苦啦，或者系乐嘅，你都会可能更加珍惜你往后人生遇到同类嘅人啦，同类嘅事情，亦都算系一种学习。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得着，多啲正能量，可以慢慢每一日咧都有一啲新嘅发现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陈婆婆，早晨。 祝你身体健康啊！ 哦，大家咁话最紧要。 香港所有嘅人都要身体健康，保重身体啊！ 系啊系啊，尤其是呢啲时候嗬。如果你健康时，我又放心啲啫。 系啊。 你自己点啊？ 咁我咧就要祝福我嘅大孙女，佢就系十四号， 十四号哦，即系早几日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早几日生日，咁咧就我又同你分享下我嘅开心。 好啊。 嗰、那个孙女咧就12/5咧就喺高等法院咧。就注册律师毕业啊，咁我就实在我阿婆婆都好大年纪啦，咁都好开心啊！真 睇到佢毕业，有冇去出去同佢影翻幅相啊？ 有啊有啊 有啊，哦，系咯呢啲时候， 我真系都几开心，所以我而家今日咧就打电话嚟祝福佢喺第二电波祝福佢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啊！而家香港呢、這个。咁啊，立立年都好得人惊噶嘛， 系啊，其实都系嗬，但系就即系都希望能够安然度过啦，大家都因为都冇办法嘅情况底下，个个都面对住同一个环境啦。 系啊，系啊，咁我个细孙女咧就1/15生日嘅， 系， 咁我又系要祝佢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啊，喺呢个香港而家呢个。个个即系好惊嘅心态咧，我阿婆婆年纪大啦，我仲要祝呢啲后生仔后生女要自己保重自己啊， 系啊， 保护自己，记得出门口要戴口罩啊， 系啊，同埋即系个人卫生啊等等都要注重嗬，又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啦。 啊、我仲系听到咧，伊丽莎白有个病人咧周围去走， 系啊。 大佬啊，你真系生唔似香港人喎、啊，你唔可以咁自私，走咗出去暴种俾人哋啊！ 系 咪？如果我哋香港人应该系 要互相照应啊，唔可以咁样会错噶。你快啲翻翻去，翻翻去医院照顾你自己嘅身体啊！你周围暴种系好得唔惊啊！我哋唔识佢嘅，佢行过身边你都唔知噶。 系啊，系啊，咁希望真系快啲揾翻佢啦。 惊啊！所以我喺呢度大众电波祝贺所有香港人咧，真系出入要。出入平安要戴口罩， 系啊系。 我哋唔知边个系坏人，边个系好人啊，系咪啊？咁我就祝福香港所有嘅呢个炎症早日消失，得香港得香港所有嘅人都得到心安平安。 系啊系啊，呢个好紧要。 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婆婆。咁啊，希望咧即系除咗祝你嘅孙生日之外咧，亦都希望个个都平安健康。我谂个个香港人嘅愿望今年都会系呢一个噶啦。希望呢一个咧集合咗大众嘅力量咧，亦都可以成为真真正正嘅事实啦。因为健康嘅身体咧，真系非常之重要，亦都系我哋最重要嘅本钱嚟噶。咁啊，希望真系可以咧尽快齐心啲击退个疫情。除咗话真系要自己出入嘅时候小心啲啦。即系戴口罩啦，同埋真系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啦。而家咧呢排咧，大家可能嗰个抗疫疲劳实在太紧要啊！出亲街咧都见到实在人头涌涌咁样咧，好似回复到以前疫情之前嘅水平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大家都真系好似唔系好惊咯。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啦？因为一啲嘅事件，譬如好似有人离开咗医院啊，咁大家会担心，身边嗰个会唔会就系咧？咁会唔会就可以令到大家少啲人咧？咁不过就。都是那句啦，就算有没有人走都好啦，其实身边那个头先学的陈婆婆话斋，随时都不知道有没有病毒的，咁所以都是真的自己做好自己本分，戴口罩啦，同埋注意自己个人的防护是不是足够呢，有没有勤洗手呢，有没有成日去搓手呢，咁同埋真是啦，如果不出街呢就最安全啦，我自己觉得啊，所以就真是自己多啲注意啦，抗疫的时候呢样样嘢都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㗎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系咪彭生咧？ 系啊系啊，林小姐， 系啊，早晨，点啊？ 非常高兴听到同你讲电话。 系，咁你梗系有啲高兴嘅嘢同我哋讲噶啦。 系 咩事咧？ 我今日我同我太太结婚50周年。 哇，今日系正日啊？ 过咗两日咯。 哦，唔紧要，都踏入咗第50年啦。 上个礼拜想打电话嚟，啱啱打唔到。 哦，唔紧要， 有一个你唔系有一个洛杉矶同一个咩？ 系啊系啊，都系远方系啊， 唔好意思， 唔紧要。咁点啊？你自己早两日咁啊，有冇庆祝到啊？喺屋企？ 自己当过冬咯。 系啊， 冇向嗰啲仔女讲。 吓，自己二人世界啦。 今日诶，静静鸡鸡，我老婆讲。 哦， 因为新冠肺炎咧，就想话喺出边食饭咧都冇办法啦，系嘛？ 系啊，系啊。虽然话只系限聚令，但系即系自己，如果你都要想谨慎啲、小心啲咧，就多数都选择喺屋企食嘅。 系啊，系啊。 嗯。 因为呢个疫情咁样搞到就冇得庆祝啦，咁啊，林小姐，我哋结咗婚50周年。 嗯。 行过嚟个路咧，风风雨雨都唔简单。 梗系啦，我净系听到你话50年，我谂你之前嗰咁多周年，可能每一年去谂一啲心思啊，谂啲说话同老婆讲嘅时候，都每年唔同。咁今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你就可以因应疫情咧，又同佢讲一番疫情底下嘅爱的宣言啦。 我从来都我唔好识讲嘢，我好少同我老婆讲啲乜嘢。今次有50年咧，即系好难得嘅日子，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俾你咯。 嗯，咁我都多谢你愿意鼓起勇气做呢件事添。 话50年啫，我识我老婆都识咗5年之后先结婚嘅。 系， 呢几十年嚟嘅，就多谢佢喺屋企主持屋企。后带我几个细路哥，都好感谢佢。 系啊，都好辛苦嗬，即系你又有你嘅辛苦啦，你为咗头家嘅付出，咁佢又为咗头家喺入边咧做你嘅贤内助。 因为我哋系冇咩亲戚，所以咧 佢譬如佢生細佬哥啊嗰啲嘢，我都冇乜點再照顧到佢，即係我覺得好內疚，好對唔住佢。 嗯，唔需要內疚嘅，你只要用你而家嘅時間開始繼續錫多佢多啲咧，就 OK 噶啦。通常女人都係咁噶，唔使啦，唔使內疚啦，你可以唔係叫補救，但你可以叫做用你嘅時間咧去錫佢多啲，咁可以補足翻佢好多嘢咯。 不過最可貴咧就係我哋五十年嚟都從來都冇嗌過交， 好犀利喎！咁真係 係啊，真係 少 少嘅啲。即系食乜嘢啊，或者买乜嘢嗰啲有少少争执啊，咁有啲嘅，系嘛？ 嗰啲就情趣嚟嘅，系咪啊？ 如果讲话嗌交咧，就冇，真系冇嗌交。 咁就希望你哋继续恩爱啦，亦都可以啦，慢慢去继续你哋唔同人生嘅经历啦。嗱，迈向第五十一年咯，嗱，出年51年啦，咁今日都算迈向紧啦，因为已经过咗2日。咁所以咧，就真系希望你哋可以咧手挽手咁样咧，就活到一路到老嘅时候咧，就继续有唔同嘅经历。 我都希望再有得十年添。 应该唔止嘅。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啊！我想同我老婆讲声。我爱你，老婆。 好啦，多谢晒你，佢一定收到啊，好 sweet 啊。 嗰只歌得唔得？ 可以啊，你想拣咩歌啊？ 我想嗰只邓丽君嘅《甜蜜蜜》。 哦，我阵间揾下先，我哋时间唔知够唔够，如果唔够咧，就7点之后送俾你，好冇？ 好，多 謝你。好啦，多谢你，好，拜拜。好啦，我哋要把握时间听今个时段嘅最后一通电话咯。Wendy， 早晨。 喂。 喂，系啊 ，Wendy。 哎呀，好开心打到俾你， 系咩？点解呀？ 我细妹个女今日结婚，好、开心。 系，但系而家结婚系咪都有限聚措施噶？ 系啊，好似40个定50个。 吓、啊，咁你都系其中一个助上额咯，系咪啊？ 系啊，我做姨妈咯。 哦，系咯，咁啊，阵间有杯茶饮下咯。 是啊，喺酒店饮咯。 系咯，好高兴噶、咁又。 系啊，我妈咪咧就喺台湾坐紧移民监。 哦，系。同埋就算疫情可能都比较麻烦。 有阿妈即系用视像啊。 哦，明白。系啦，今年都多咗呢啲情况。 我3月咧做婆婆啦。 哇，你咁多喜事嘅。 系啊，所以今日好开心。 啊，喂，咁你好忙喎、啊，3月要做婆婆系咪啊？ 我第一个孙咋？ 哇，紧唔紧张啊？ 紧张。 有冇四围八卦？ 我女又大啲咧，即系好似高龄产妇，我又开心又担心。 哦，都 OK 嘅。如果而家陀到而家呢一个月数，都应该 OK 噶啦。 系啊，但系年纪大啲都系有啲担心啲嘅、 可能身体即系体力上嘅需要会大啲咯，但系都OK 嘅，因为而家都好进步啦，又时时可以 check 住啊，有好多检查。我谂而家呢个周数应该乜嘢检查都做晒啦，你个女。如果你话 检查好多啲检查， 系咯系咯，乜嘢都照晒出嚟咯，可以。 三月中佢就生得噶啦。 系咯，所以我就系话咯，而家应该系好开心咁样迎接佢噶啦。是啊，即是定晒啦，个心又定晒啦，同埋开始可以諗定改名啊，买衫啊，买玩具啊，改晒啦，哇，好快喎、真係。 改晒啦，我你个女改咩名啊？我改咩咩囉。我咁佢先生姓梁梁咩咩喎。 吓、真係㗎。 是啊， 哦，好得意，而家都好兴改呢啲，即系比较少人改嘅字，又得意啲嗬。 以前阿珍、阿平、阿娟啊，而家好特别噶。我侄仔两个女，大女系一心，细女系一二，一心一二， 吓、即系全部都系呢啲食字名啊嘛。 吓、即系有啲纪念性，有啲特别啲咯， 明白明白 咯， 都系几得意嘅。咁啊，嗱，恭喜晒你啦，两件喜事啦。咁啊，阵间就去参加呢个婚宴，有杯茶饮下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好快又做婆婆咯，我都等你高兴啊， 所以特别开心咁。 好啦，嗱，好多谢你咧，今朝早 Wendy 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住你一个正能量啦。咁啊，希望未来几个月你都同你个女女咧，都系大家 keep 住身体健康，互相保重咯。 好 冇，多谢晒你电话 Wendy。 好，拜 拜。嗱，因为我哋时间唔够嘅关系咧，头先应承咗咧彭先生嘅嗰一首歌咧，就7点之后咧，继续留守住我哋啦，香港电台就有得听噶啦。 仿一个高压氧气装置发生爆炸，

格 Barbie， 格先生。早上时间来到7:09，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啦，吓咁啊，所以咧就是要同大家咧打一声招呼啦，讲早晨之外咧，亦都要讲神话巴基，因为有格先生喺度啦，神话巴基格先生， 神话巴基格 Barry， 神话巴基康哥， 神话巴基德文德文， 哇！你今日翻嚟嘅时候，我觉得你装备好齐全啊， 好冻啊，好冻啊！ 你觉得好冻添啊？ 系啊， 哦， 左手都好冻啊！ 我琴日都觉得冻嘅喺屋企嘅时候，咁但系咧就我反而觉得咧公司系暖过屋企咯。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密封式，即系密闭式空间咧，比较系只得门口啫嘛，又冇窗口啦，又睇唔到出边咧。咁可能咧视觉上冇咁冻，咁啊体感上呢度都好温暖，因为你见我今日开齐晒灯。你有冇发现啊？ 冇， 你唔觉得光咗好多咩？ 都系咁样噶，平时唔系咁嘅咩？ 平时唔系咁噶，平时冇咁多灯噶。 平时浓行啲噶，原来。 因为咧，我近呢几个星期翻嚟咧，因为朝头早我呢边都之前冇人喺呢个直播室入边啦。咁咧朝朝早咧，大家都好环保，全部所有灯熄晒。咁跟住我就因为我唔知道个灯掣咧系边盏灯打边盏灯，咁于是我就全部开晒佢咯。系啊，光啲啊嘛，咁啊个人又精神啲啦，睇嘢又清楚啲啦。 O K， 系咪啊？ 同埋真系唔系好冻。我哋呢度里面 系啊， 一定要除褛。系啦，唔系出去嘅时候就会冻啦。 嗯，我自己今朝早都系已经做足咗准备啦。因为琴日咧发觉喺屋企嘅时候，反而系觉得好冻。因为屋企咧，原来咧，如果你开咗个窗咧，啲空气好流通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大风噶。咁啊，所以咧就尤其是呢啲天气咧，当你一冻咧，低温啦，再加埋大风咧，就好容易咧会即系吹一吹个颈后尾枕嗰啲位咧，就会唔舒服咯。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啦。如果今日出街嘅话咧，就建议你。即系着咗厚衫之余咧，最好就保护下啲，譬如啲颈啊。如果冻啊，惊手冻脚冻嗰啲咧，就记住着袜啦，戴手袜啦。咁而家都有好多手袜咧，系可以戴住都揿到啲触碰式嗰啲手机。即系有时唔系话惊住戴啲手袜睇唔到揿唔到嘅咁就可能都可以帮到你便利到嘅咁。咁啊，头先咧我又问阿格先生啦，我话其实有好多咧啲广东歌啦，或者系国语歌啦，华语歌啦，其实咧都系有好多唔同语言嘅翻唱啦，甚至乎当然啦，有好多嘅歌曲咧嘅原唱系其他语言啦。好似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印尼语咧系咪都有佢哋嘅版本啦吓？ 哦，就。未聽過啊 ，Mary， 但係呢首歌我知道都幾多人中意嘅，係我個 country 係咩？ 嗯， 哦，原來係咁，咁所以咧就即係唔知道到底會唔會就係呢一首啱你嘅作品呢？ 地球只轉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旧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 空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想 印尼植物知多啲， 缅枝花即系俗称嘅鸡蛋花，系印尼巴厘岛最负盛名嘅木本花卉。巴厘岛国际机场迎接宾客嘅花环就系由缅枝花朵串成，岛内亦都处处可见方中，有神圣圣洁嘅象征，喺一啲宗教仪式同埋表演经常都会用到。巴厘人会撒缅枝花以求该地方被祝福洁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的 Beautiful 新地啦。 刚才答应了彭先生送上的这一首 首歌咧，头先咧七点钟之前咧，特别咧，彭先生想送俾佢太太嘅50周年结婚纪念啊！咁啊，虽然过咗两日，即系迈向紧51周年啦，送上嚟自邓丽君嘅呢一首《甜蜜蜜》咧。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嗱，头先咧都问过格先生啦，嗱，因为疫情咧，大家即系每一日嘅信息都万变啊，咁所以咧每日都有啲新嘅措施，无论系香港啦，定还是系印尼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发生。咁啊，格先生就话啊，其实而家印尼咧都多咗一啲相关嘅检疫措施咧，系实施紧嘅。 是啊，因为呢又特别啦，因为印尼嗰啲 case 都唔算少噶吓，咁咧就。因为要睇返人哋都系就嚟呢个系要圣诞啊过年啊好多人都会出出入入嘅。印尼都鍾意即系去自己个地方飞嚟飞去啊行啊即系又搭船啊又 即系旅游系咪属于呢个方式系、 可能系旅游有啲都系返自己家乡啊、因为即系有啲人系真系会喐动㗎啦、 或者嫁咗过去或者过去嗰边做嘢咁、样。 咁就通常系因为年尾又多假期又加埋大日子嗰啲呢咁就变做突然间又出了这个措施是应该是几日前的是18号开始的12月18号开始呢耶加达自己开始呢如果是要出城或者是入城的话呢啲人全部都要有个是 swap 个 test 的那张证明要14天内的先可以出入耶加达。咁就係出入呢就即係意思係飛機啊或者係搭船啊或者係即係搭嗰啲公共巴士啊去大個城市嗰啲呢都要嗰張嗰封信先可以進行啦。咁邊做呢就話哇好多人呢係應該呢係想去另外一個城市或者係要飛去巴厘島嗰啲呢好多都有啲係 cancel 咗啦。因為話突然啊又係咩但係可能都係未必係唔好事嚟嘅。咁 都係一個保障啦同埋都可以令到如果真係已經係染疫嘅人士呢就唔好再周圍飛去呢個散播病毒啦。但係問阿格先生先頭先你所講嘅嗰個檢測結果嘅證明書呢有冇講話係出發之前嘅幾耐去做檢測就可以咧， 你就要那封信就要是14日內嘅嚇。 咁佢嗰個彈性都好似好長， 實在係嘅。但係你我諗你要計翻時間啦。當然嗰科封信嘅話咧，係個 test result 係大13日你先飛嘅話，咁你再翻嚟嘅時候，你咪又要再做一次咯。 哦，即係佢可以用兩次嘅，又唔係話你翻嚟嘅時候要喺另外嗰邊當地再去做一個檢測，然之後再攞個檢測報告去相機。 應該就話係 OK 嘅，但係因為係貴嘅喎，你知唔知啊，咁樣？ 你意思做檢測好貴？ 檢測是貴的， 我啱啱都想問你，其實印尼的檢測同香港是不是不一樣呢？不是真的話隨處，譬如而家見到港鐵站都有一啲自助的嗰啲流動嗰啲檢測包可以自己攞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印尼做檢測是要點樣去做檢測呢？即係政府醫院啦，定還是都係好似香港咁樣有啲健康嘅譬如啲健康院啊，出邊都可能可以排隊攞啊，或者有啲嘅地方指定咗係可以攞嚟做檢疫噶啦咁，會唔會都有呢一啲嘅設施？ 佢有成個 list 㗎 ，Baby 有啲係啲診所啦，有啲係醫院啦，係唔同嗰啲地方 的。即係都類似香港喎，如果係咁。 係冇香港咁多嘅，當然。同埋係好多都係要自己俾錢 自費。你頭先講話幾貴係貴成點啊？ 香港 standard 印尼 standard 唔同嘅嚇，香港 standard 分鐘你覺得500蚊係唔係好貴？但如果你用500蚊嚟會變做印尼盾嘅話咧，500蚊喺印尼嗰度咧係覺得係真係負擔都轻嘅，所以就如果譬如话你要做两次咧，就变咗1000蚊。 喂，我觉得做两次对于我嚟讲都贵。 哇！ 如果我要去一个假设旅行咁样啦，其实你就会喺个旅费嘅预算嗰度加多咗1000蚊咯。我觉得香港而家大部分人，如果你话要去用1000蚊嚟做检测咧，大家都觉得系贵嘅，即系都唔觉得话系争咁远。同埋而家印尼盾咧，其实嗰个升，即系你可以话 贬咗值啊？可唔可以话佢贬值咧？即系总之话佢个物价贵咗好多咯。我知道，即系而家以前印尼可能个 standard 系喺同一样嘢里边咧，佢哋买系平好多嘅。但系而家其实我听佢哋讲啲价钱都开始追贴咗好多港币咯。 哇！有某啲地某啲嘢嘅，因為你聽過以前價格都話，如果係香港啲辣椒好似平過印尼啲辣椒，似呢啲辣椒重要啊嚇，對印尼人啦，所以點解要用辣椒做嗰個標準啊？但係咧，除咗耶加達咧，大啲城市啊，大啲地方咧，有啲都跟㗎啦，開始就話係一定你要用嗰、那個test result， 你拎過嚟，我哋先俾你入城啊，或者我哋個省其中嗰啲咧嗱，而家我哋話耶加達啦，咁就有一個係West Java 啦，係咪話西部啦， 西爪啊， 咁就馬鈴啦，即係好多價格都係嗰度嚟嘅，同埋一個係叫做 Yogyakarta 啦， 係 中爪啊嗰度，同埋巴厘島， 係全部都係要有咗呢個健康嘅證明書先至可以俾佢去啦，咁 係， 咁即係話出境同入境同時都會 check 呢一張健康證明 嘅 咯。 照講就係，同埋你 book 機票嘅時候咧，你冇嗰張證咧就唔會俾你買機票，但係就話機場都可以做呢個 test 嘅，如果你係真係臨， 但 係 可以即日有結果啊？ 機場嗰個好似就可以嘅，咁你又唔同價錢嘅。如果係即時有結果啊，同埋加一日啊、加兩日先有結果嗰啲咧，就唔同價錢。 即係好似香港咁咯。如果你去私家做嘅話，有啲都係朝早某一個時間之前去做測試，晏晝幾點鐘就已經有報告啦。咁都係類似咁樣咯。 嗱，點解呢個係新嘅咧？同埋要報告咧，喺印尼咧，就耶加達嗰度就話係12月18日至到1月8日啦，個措施呢、這個 即係只係維持幾個禮拜。 佢就而家係話緊係呢一個時間啫，因為話係年尾啊、新年嗰啲時間啫、但之後就唔知點樣啦，要再睇翻。因為之前咧，如果係去大熱度啊，或者係入印尼嘅時候咧，都係要有個測試嗰啲咧，係攞啲血去測噶。Barry， 佢哋話係唔係咁準噶，所以而家係轉咗係用個心喉啊，定 係心喉 嘅 測試 嗰個咧，係咁樣用呢個測試咯。 咁所以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唔同嘅一啲措施啦。咁但係即係你話至於詳細係點樣咧，就真係可能咧要當地嘅人就最清楚啦。 Dirimu buatku selalu penasaran terkadang menjauhKadang buatku tersipu Malu Manisnya ucapanmu Membuatku Tak menentu Ku tak tahu Harus bagaimana Sungguh Kau buatku bertanya-tanya Dengan Teka-teki teka-tekimu Mungkin tak ku temukan Teka-teki, teka-tek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在社交网站发布照片，通缉一名擅自离开医院的新型肺炎确诊患者。被通缉男子李运强63岁，身高大约1.6米，中等身材，束黑色短头发。离院的时候身穿病人衣服、深蓝色外套和运动鞋，并有佩戴外科口罩。警方表示，前日接获伊利沙伯医院通报，指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前日下午大约5点擅自离开医院之后逃去无踪。警方说高度重视事件，正全力调查，重新在医院等场所内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人若果逃走，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判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2个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7600万宗，累计168万人死亡。英国新增27000多宗确诊，累计超过200万宗个案。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变种，首相约翰逊宣布伦敦等地区实施第四级防控，居民要严格遵守在家抗疫，所有非必要商店关闭，如非必需禁止进出第四级防控地区。另外，英格兰其他地区圣诞节期间容许最多3户家庭的成员聚会，估计以100万计人受影响。预计新防控规则暂时实施2个星期，将于当地12月30日重新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报道假新闻的传媒将黑客入侵的实际情况夸大。他在社交网络强调，得到详尽汇报，完全掌握情况。他又声称传媒没有讨论涉及中国的可能性。国务卿蓬佩奥较早前表示，有颇为清晰的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电脑被大规模入侵，和俄罗斯黑客有关。克里姆林宫未有回应。土耳其南部一间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发生火警，至少9人死亡，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事发私家医院的所在地区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850公里，当地星期六凌晨近5点，院内深切治疗病房一个高压氧气装置发生爆炸。地方政府表示，当时有19名病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部长说，其中9名病人丧生，年龄介乎56至85岁，其他患者被安排转送到邻近医院继续治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土耳其累计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突破200万，有17000多人不治。当局指全国深切治疗的病房床位使用率近75%，但有当地医疗组织相信实际数字更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出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呢个网页有好多靓画，唔知可唔可以拎嚟做手机 wallpaper？ 呢张梗系得啦，我画噶嘛。 咁劲嘅，点解你幅画有得摆上网噶？ 因为港台网站纯粹绘作有个漫游引力活动，俾我呢啲隐世高手分享画作，佢哋仲拣咗我幅画做贴堂作品，有神秘纪念品添啊！ 2月28号截止，等我都画翻幅挑战下先。 港台网站 WePlus 纯粹绘作漫游引力等紧你。 吼吼吼，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又是时候我圣诞老人出动咯。 阿妹你真是傻啊，这个世界哪有圣诞老人的？ 爸比妈咪，阿哥讲的事是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有没有圣诞老人其实不重要的，最重要是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过节嘛。仲要记住啊，一家人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一齐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早上时间来到7:37，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物摆件格先生， 神物摆件格 Barbie。 好啦，呢个时候咧，同大家睇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最高气温咧系约17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冬至嘅早上咧系寒冷啦，日夜温差较大，而本周中期咧云量增多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2度，相对湿度系65%。提一提你嘅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12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64%.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kebakaran warna merah sedang berlaku, juga peringatan cuaca dingin sedang berlaku. Jadi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pagi hari akan dingi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menjadi cerah dan kering. Paling tinggi mencapai 17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depannya hari Senin, yakni hari peringatan musim dingin itu paginya dingin dan nanti perubahan suhu dari pagi dan malam itu juga akan agak banyak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akan agak berawan. 讲咗天气之外咧，咁亦都要讲下啦。嗱，头先咧就讲咗印尼方面咧，就有一啲嘅措施咧，就讲到如果你要喺当地咧，可能有其他啲出去嗰个地方啦，算唔算出入境咧？虽然系一个地方飞去另一个地方啦，系啦，咁啊都有一啲嘅新措施，就系话要攞咗嗰张嘅健康证明啦。咁啊，其实咧香港亦都有一啲特别嘅措施咧，系需要大家注意嘅。 Karena mulai tanggal 22 Desember ya, pemerintah menerapkan peraturan baru, yakni semua pengunjung yang tiba di Hong Kong dari negara luar Tiongkok harus karantina wajib 14 hari di hotel yang sudah ditunjuk. Jadi pengunjung akan dibawa dari airport ke hotel karantina dengan transportasi khusus. Jadi pengunjung tanpa booking hotel akan ditolak naik pesawat. Jadi untuk detail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designatedhotel.gov.hk. 系啦，咁啊，亦都系啦，即系任何人士，除咗话系内地飞嚟香港嘅旅客啦之外，其他国家嘅旅客咧，全部都系要接受呢个特别嘅14日检疫啦，去到指定嘅呢啲酒店嘅，咁亦都系啦，讲咗啦，可以上到www.designatedhotel.gov.hk 啦，就可以睇到呢啲检疫酒店嘅名单啦。嗱，咁啊，除咗之外咧，头先咧讲天气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都几抢眼嘅。就是话咧，冬至早上寒冷，通常咧呢啲咧就会讲话，下周初啊，下周中期啊，或者明日啊，未来几日啊嘅天气系点啦？咁今次见到咧佢嗰个预报嘅时候咧，就写咗系冬至早上寒冷，几时系冬至啊，格先生？ 21号， 系啦，即系听日啦。咁我头先都同阿格先生都商量，其实咧可能好多格格咧都要忙住帮手准备啦，咁但系咧都听阿格先生讲，原来格格都有一啲嘅忧虑喺度。 系会噶，因为而家都系疫情期间啦，出边嘅时候都有限聚令啊，又食嘢嘅时候亦都唔系可以几多个人聚集啦。但系咧，格格就有忧虑咧，就话如果系喺屋企嘅时候，如果大家食饭，大家一家人咧都叫做 OK， 因为日日都见嘅，就话系忧虑咧，如果系突然间有 party 或者咧喺屋企啲人咧就请咗好多大啲客。人客去屋企嗰度，大家一起 party， 格格都惊噶， 系即系都会惊突然之间有咁多人嚟屋企啦，尤其是如果你嚟到屋企 party 嘅时候咧，就一定除口罩啦。咁又可能格格更惊嘅就除咗除口罩之外咧，咁佢自己如果戴住个口罩，会唔会有啲尴尬咧？咁其实我觉得 OK 嘅，都唔惊。如果佢真系担心嘅话，我反而宁愿佢自己戴住个口罩咯。咁但系可能格格又会谂啦，咁但系佢哋咧可能接触过屋企啲餐具啊，如果我要去清洁。去洗啊，甚至乎去抹地方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惊啊？甚至乎如果抹得唔干净咧，成日我自己都会咁谂嘅，就系当我接触咗一样嘢，如果我对洗手或者系我接触咗嗰个地方咧，系唔系100%清洁嘅，咁都仲有嗰啲嘅病毒咧，系温藏咗喺某一啲嘅地方，譬如可能黐咗喺啲家具嘅表面啊，或者屋企，譬如我当水龙头咁样啦，佢哋有用过洗手间咁，咁会唔会都担心清洁嘅过程里边都会有染毒嘅风险咧？咁跟住我最近咧就直情小心到点咧？譬如如果我收到一啲信件啦，或者包裹系任何地方寄嚟都好啦，我喺收包裹之前嗰一刻咧，我譬如我当快递系派到你门口咁计啦，咁你一定自己本身要戴口罩先啦，因为你虽然喺屋企啫，咁你开门嗰一刻，你确保自己已经要戴口罩啦。如果有的话或者可以的话咧，真系惊嘅就戴埋手套啦。咁然后就可能尽量将你收到嘅嘢咧，就喺门口已经解决咗佢啦，即系个包装解决咗佢。要拎入嚟嘅嘢咧，亦都可以喷埋或者抹埋消毒咗，先至拎入屋。咁然之后先至再去。如果你再谨慎啲嘅，你惊住嗰啲嘅病毒可能都嗨到你嘅衣物啊剩咧，咁你就冲埋凉、洗埋头啦、换埋衫啦。即系如果惊到咁，我自己就未去到咁夸张嘅，我就系真系有戴手套同埋有抹过晒啲嘢啦咁。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有人在屋企聚集的话，我想其实都可以趁住这个担忧实现之前，会不会跟雇主都商量一下？乜之间会不会今年的疫情咁犀利的时候呢，都尽量避免有咁多呢啲咁嘅 party 呢？咁之间可能就会不高兴啦。唔得喎，咁点算呢？如果你係格格，你会点做呢？格先生， 我觉得就真係大家都要大家一起做嘅呢个抗疫嗰啲，唔係得係一个人啊两个人。因为我係攞我自己个例子啦，我而家都係出去做嘢呀，但係呢我自己都避免唔见咁多朋友，同埋唔上人哋屋企啦。因为之前有个朋友就话係我主人你送好好味㗎，你哋上我屋企啦，我哋就话你唔知而家咩事情㗎咩咁你屋企又有大有细又有小朋友，你下次先啦，真系见咁佢就话唔紧要啦，最多咧你哋嚟我哋屋企嚟屋企嘅时候咧，你个袋嗰度咧，你咪拎多一件衫咯。咁你入到我屋企嘅时候，你咪换衫咯，换完衫啦，干净个衫啦，然后你走嘅时候咧，你先换翻你自己衫先走。咁我就谂咁点啊？如果头发咧？ 你头发都租噶嘛， 咁、 另外好多好多嘢都系啊嘛，咁唔 work 咯呢样嘢就我自己觉得吓唔系咁 work， 咁我就觉得不如唔好啦，真系好翻啲嘅时候先，大家大把时间可以见面咯， 系啊，所以就即系大家都真系一定要谨守呢样嘢，我相信如果格格真系出声嘅话咧，雇主起码会有呢一个警觉性，觉得诶系咁，咁、如果你话阿妈之间真系好坚决，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请好多人嚟我屋企嘅咁，咁如果俾着我咧。我是个格格咧，我就会同佢讲啦。我话我会维持基本嘅有限度服务得唔得？即系我会戴口罩咯，但系你就唔好觉得我戴口罩或者戴手套咧系唔尊重，即系我依然会继续去帮手煮嘢食啊，或者招呼客人。我呢啲咁样嘅服务我系会继续做嘅，因为始终都系我工作嘅时间啦咁。但系希望唔好介意我，如果真系我自己担心或者我惊，我会戴手套或者我会戴口罩去做呢样嘢咯。 同埋可以选择，我谂系话系不如咁样啊，大家一齐食嘅时候，我自己滗一碗或者一碟咧，我去厨房得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需要嘅时候先，我帮帮手啦。 系啊。 Mary 话戴口罩，你如果觉得系咁样舒服啲嘅话，戴口罩。即系做嘢戴口罩都冇乜问题嘅。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格格自己本身有呢个担忧嘅话，就可以做呢啲自己个人嘅防护咯。因为始终毕竟，如果你话系譬如听日咁计啦，咁你又唔系自己嘅假期，咁你都系需要工作噶嘛。咁但系你又可以平衡翻，譬如如果雇主真系需要有一大班嘅屋企人嚟食饭嘅，或者真系之后圣诞节要去搞 party 嘅，即系如果佢哋觉得好坚持一定要做呢件事，因为出边已经搞唔到啦，要喺屋企度搞。咁如果作为印尼姐姐要履行到自己嘅工作职责，咁又要能够保障到自己嘅，咁就唯有系咁样咯。即系我觉得你一来可以沟通嘅，都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嘅，同雇主讲。咁、二来就雇主话唔得，我一定要搞咁、咁你就自己去保护住自己咯，唯有系啊，即系只能够去做呢啲相应嘅措施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就起码。你自己保障咗自己啦，但 系我都觉得，如果格格咧，你如果譬如话喺屋企嘅时候，你都有呢一个 concern 啦，即系有呢个忧虑啦。但系你自己出街，你都要保护自己。 系啊， 譬如话今日嘅话出街咧，都系要用相同咁高警觉去保护自己咯。 嗯，不过咧，我又谂咧，即系如果啊，万一真系如果喺家中都开 party。如果一家人开呢个 party 都已经系有呢个播毒风险咧，如果之后万一孖之间都系真系确诊，其实印尼姐姐咧只系当日做呢个措施，可能都已经冇用啦。所以即系详细嘅嘢咧，就谂下啦。即系作为雇主，可能如果你真系要去搞呢啲大型 party 嘅时候咧，唔系净系为咗一时嘅开心咯，都要谂下到底呢啲时候适唔适合搞咁多。咁多人嘅聚会啦，系咪先？如果你话净系日日都见到个屋企人，咁你去当时一齐庆祝梗系冇问题啦。但如果你话一大班可能平时都唔知道会系佢哋会唔会有传播咗嘅危机嘅风险嘅朋友嘅时候咧，你自己都要小心啲，考虑清楚个风险先好做呢件事啦。 Tapi, yeah, 台通识六十秒， 印尼食品你食过，印尼舞蹈你睇过，印尼音乐你又听过，咁印尼作家嘅小说你有冇睇过？ 我又真系冇、啊，你有好介绍？ 嗱，就呢本啦，由印尼作者安卓雅西拉塔写嘅《天虹战队小学》。 小说系关于喺印尼最富裕嘅岛屿上边，有一间残旧不堪嘅小学。被政府通知，如果新学期收唔到十个新生，就要关闭学校。 喺样样都缺乏嘅情况底下，义务老师唯有拎住芭蕉叶喺落雨嘅教室上堂，校长就去卖菜赚钱买课本俾学生。 班上面最聪明嘅同学，每日要游过鳄鱼栖息嘅沼泽翻学，而最有艺术细胞嘅同学，就要用零成本打造最吸引嘅嘉年华演出。他们所做的辛酸事目的只是想保存间学校。 小说的灵感是来自作者西拉塔的亲身经历的。他的小学老师慕斯老师亦都曾经婉拒贵族学校的礼聘，坚持回乡下教书，仲封西拉塔和他班同学为第一代天虹战队成员。 这本小说不只成为印尼国家畅销榜冠军书，亦都是印尼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多得慕斯老师春风化雨，如果不是印尼就没了一本这么出色的作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当然咧要继续将一啲重要嘅资讯提一提大家啦。头先听住通识六十秒嘅时候咧，都讲到当地嗰本嘅小说嘅故事啦，同跟住落嚟嘅呢一个信息咧都有啲关系。 Ya untuk membantu keluarga yang kurang mampu ya, jadi ini dana peduli masyarakat itu mengeluarkan tunjangan $10,000 untuk pendatang baru di keluarg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Jadi keluarga demikian ya yang sudah datang ke Hong Kong walaupun kurang dari 7 tahun boleh memohon dan permohonannya sudah dimulai dari 27 September yang lalu dan ini ditutup nanti 31 Desember 2020. Jadi kalau ingin untuk memasukkan aplikasi boleh cepat dan juga boleh dapat informasi di www.communitycarefund.hk atau telepon 3988-1810. 关于关爱基金申请咧，就系、是、帮助啲低收入家庭嘅资讯查询咧，可以上到www.communitycarefund.hk 或者咧系致电39881810查询嘅。 Dan ini juga untuk perlindungan anak dan supaya anak itu jangan mengalami kekerasan. Jadi orang tua yang marah-marah dan pukulin anak itu mungkin mengeluarkan emosi, melampiaskannya. Tapi aksi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anak dan orang tua itu terganggu dan juga perkembangan anak secara fisik dan psikologis itu terganggu. Jadi untuk orang tua boleh mencoba untuk mencari cara yang lebih bai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Kalau ingin bantu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atau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Jadi bisa membuat orang tua itu menjadi orang tua yang lebih baik. Dan juga sekali lagi, kalau seandainya diri sendiri sebagai orang tua juga merasa ada sesuatu yang membuat tertekan, boleh me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Dan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ekali lagi 2343-2255。 如果咧系有关于保护儿童啦，同埋防止虐待儿童，无论系你自己咧，亦或系身边嘅人咧，遇到相关嘅问题咧，都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23432255寻求协助噶。最后咧，亦都有一啲疫情嘅相关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噶。 Yeah, jadi untuk memerangi virus kita harus tetap waspada ya, karena juga masih belum berlalu. Jadi untuk kebersihan diri kita sering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20 detik ya, dan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juga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70-80%. Dan kalau kita keluar ya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dan di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terlebih-lebih kitanya itu juga harus berhati-hati dan pakai maskernya lepaskan, bahkan kalau seandainya membuang masker dengan baik, dan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kalau bersin dan batuk, dan juga buang tisu kotor,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tertutup. Dan kalau ketemu orang itu kita juga social distancing dan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dan kita jangan jabat tangan atau kontak fisik, dan kalau bisa hindari keramaian. Kalau di rumah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Utrap dalam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1 kali 1 minggu.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keluar lagi,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冇错啦，咁啊，当然咧要提醒大家咧，就系戴口罩啦，避免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同埋勤洗手。当然啦，屋企嘅家居清洁，例如系咧要定时帮屋企嘅嗰个 U 型隔气弯管注入水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希望咧疫情底下咧，大家都依然继续坚守住同心抗疫嘅呢个本分啦。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先至可以咧，希望早啲一日得一日击退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啦。 同埋咧，我哋嗰啲年尾咧。系圣诞节又好，冬至又好咧，都会平安嘅，同埋即系愉快嘅。 系啦，咁亦都再一次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啦，为我哋带嚟呢一小时嘅印尼语时段。呢一首歌咧，正正系我哋而家即将要讲嘅嘢，就系 拜拜。Bye-bye.